这是谁的笔？ 那是我的笔。 这是谁的纸？ 那是我的纸。 这是谁的书？ 那是我的书。 这是谁的东西？ 那是我的东西。 这支笔借一下。这张纸借一下。这本书借一下。借我一支笔。借我一张纸。借我一本书。 这是谁的笔？这是我的。那是谁的书？那是他的书。这支笔借我一下。这张纸也借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不谢，不客气。